份就是剧本，剧本有长有短，有深有浅，有好有坏。它入面是文字，它又是电影、短片、歌剧、舞台剧、电视剧、微电影。有戏剧就有它，它的好坏主宰戏剧的优劣。剧本，剧本，一剧之本。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赖慧玲。 好啦，又到咗一剧之本嘅时间啦，有我 Winky 赖荣同埋阿初黄晓初喺度嘅。阿初你好， 你好啊。 嗱，阿初，我哋讲翻啲咧近期啲嘅嘢啦，就叫做即系近期都系都上个月噶啦，就系金像奖啦。 系、 金像奖咧，就我哋一个讲剧本嘅节目，点都要讲下最佳编剧呢一个奖项啊。呢、个奖项咧有五个提名啦，就有《一代宗师》、《中国合伙人》、《北京遇上西雅图》、《盲探》同埋《激战》嘅。咁啊，得奖嘅咧就 系 《一代宗师》啦。 系《 一代宗师》嘅三位编剧咧就系、是、周正之啦、徐浩峰啦同埋王家卫嘅。咁不如我哋今日咧就直接讲下《一代宗师》呢一个剧本啦，好唔好啊？ 我觉得好好啊， 系嘛？ 就讲呢个剧本啦，即刻就要讲啦，系咪先？ 但系其实嗱，一讲起王家卫啦，即系我哋先唔讲《一代宗师》，王家卫嘅剧本系即系我对佢剧本咧唔系好有研究，但系对于佢电影咧，你总会觉得有一个好强烈嘅风格，好有意境嘅，啲 picture 好浓厚嘅，嗰、那个 moody 嘅感觉啊，好强嘅。咁你又对于王家卫嘅电影有咩睇法咧？ 我唔系好识评价。 系，你中唔中意睇啊？咁其实有好多或者佢真系喺外国都系真系好出名 的。唔系第一样嘢，我想讲翻点解我话我唔识评价先，因为其实好我唔系几中意好笼统咁样去概括地讲咯，因为王家卫都好多唔同嘅戏啫，我哋由《旺角卡门》讲起啊，定还是系讲紧《2046花样年华》，定系而家嘅《一代宗师》，定系咩先？即系你讲《阿飞正传》又唔同，即系当然都有一啲嘢系我哋好重复地喺佢嘅戏入边感受到嘅，即系佢你所谓嗰啲意境啊、好 moody 啊嗰啲，或者佢运用音乐嘅一啲习惯啊嗰啲，我哋都系即系有一啲痕迹，我哋觉得啊呢个好王家卫啊咁样。咁但系我印象深刻嘅睇佢嘅戏咧，系有啲戏系哇，突然间好有戏， 系 可以有戏到我冇谂过喺王家卫嘅戏入边会咁有戏嘅，突然间有场戏，即系会咁样嘅。咁但系又可以成个做咩啊？冇会发生嘅乜料啊？想点啊？ 净系意境嘅， 好啊，系啊，好有意境咯，我知啦。咁你想点得啊，大佬啊 ？keep 住落雨同埋滴水咁就一就戏。 即所以我觉得如果太过笼统咁样去讲嘅话，我觉得有啲唔系几公平咯。咁王家卫嘅电影，我谂我最大嘅感觉系咩？好靓咯。个画面好靓咁，因为即系我自己都好多时喺摄影嘅角度又睇好多嘢啦，即系唔系净喺剧本或者 acting 嘅角度，系摄影嘅角度啦。 系 咁，摄影上面佢大部分嘅戏都系好靓，即系灯光、构图、意境、故事，即系个构图上嘅故事啊，点样用个构图嚟讲故仔，呢啲系。我谂要讲王家卫，我最印象深刻嘅系呢样嘢咯。 其实咁样讲，即系嗱，王家卫电影系啊，我哋即系都会记得佢嘅画面系好靓啦。但系可能有好多唔同嘅戏种。咁不如我哋其实嗱，我哋今日就讲《一代宗师》，我哋迟啲可以再讲多啲佢嘅戏，即系可能系唔同戏种啲嘅戏都可以讲下。 当然系啦，系啊。 都好啊，下次攞个咧，即系可能纯意境，唔系大部分都系滴水同埋落雨嗰啲意境嘅戏。 我想揾套纯意境嘅戏睇下。 好啊，试下揾下先，真系。咁好啦，讲返我哋今日嘅《一代宗师》，佢嘅导演呢就係王家卫啦，唔少得啦。咁佢嘅编剧呢就係周正之、徐浩峰、王家卫啦。 叶先生，世间所有的相遇都是久别重逢， thank you. 咁好啦，阿初，我哋今日讲一代宗师啦，呢、这个剧本其实个故事内容个情节系有嘅，即系喺王家卫嘅戏里面都算有情节嘅一个故事。 算有情节，你咩意思先？你讲清楚啲先。 即系揾到起承转合咯。 揾到你讲嚟听下，我想听你讲。 嗱，我试下用最简单的方法讲。嗱喺广州佛山嗰度，即系阿叶问喺嗰度生活咗好耐噶，咁啊有啲武林嘅高手嚟呢一度咧，就要将个南拳又唔知将啲咩北拳点样发扬光大，又点样揾一个佢哋呢一度嘅高手啦。咁跟住之后咧就发现咗叶问呢一个人咯，即系总之我哋知道咗呢个高手，我觉得呢个戏啦。咁 即系有个高手就 系 戏啦。 系啦，知道咗有呢个高手先。系啊，好痛苦啊 ！OK， 呢个位我帮一帮你啊， 我你帮我 啫。咁个戏一开始就系讲啊，章子怡佢爹哋佢嚟呢度揾接班人啊嘛，北方就 系 佢大弟子阿马三就接咗手噶啦。咁南方就要揾一个人，佢 系 希望咧可以， 哦，原来咁嘅原因嘅， 唔系统一武林，只不过系咧令到个武林咧和平啲，系嘛，可以大家帮到大家，大家相亲相爱咁样，即系原本系咁谂噶嘛。咁嚟到就要揾一个人，咁。呢、这个第一就系、是、佢话要揾到呢个接班人，呢、这个人一定要打赢佢啊嘛，系、一定要系武艺高强啊嘛，咁就摆下呢、这个 好清晰啊！你真系 讲，即系龙门阵、就喺嗰个金楼嗰度就话你南方可唔可以揾个坚啲嘅嚟同我比一比？然之后如果有个好嘅，咁我哋咪将南方呢边就交俾佢啦，就系、是、武林盟主咁样系嘛？ 诶、多谢你啊，我而家清楚咗。 咁、那个问题就系、是、呢、这个公家。系嘛？公家就系阿章子怡一家同佢爹哋啦，系嘛？一家就系话阿章子怡就话公家系从无败绩，从来冇输过嘅。 即系公保心啦，公家意思啊。 系啦，公家呢一家人而家要比武，叫边个嚟都系嘥气噶。点知就真系俾叶问赢咗嘛？ 系。 所以呢一个章子怡咧，即系呢个公义啊，就系 公若梅啦， 公若梅就好嬲啦。佢话公家系唔会输嘅，但系佢爸爸就话咁输咗就输咗啦。同埋佢哋输都唔系真系拳脚上嘅斗争嚟咁啊，佢哋系斗话啊，你估可唔可以搣多开块饼啊？有睇嘅知我讲咩啦，冇睇嘅就睇下套戏先讲啦。咁啊。到呢个位啦，就系、是、呢个公义就系要挑战呢个叶问，佢话冇输过嘅。咁、呢个叶问就即系半话让佢咁啦。嗱，佢话拳脚功夫呢啲嘢，好多时都系分毫之争。如果我同你打斗嘅时候，我整烂咗金楼入边任何一样嘢嘅话，就当我输啦。跟住就两个人打斗，咁打斗嗰度有一个好经典嘅场面，就系佢哋两个喺空中就鼻尖差唔多掂住鼻尖咁样擦身而过噶嘛。然之后到最后就系喺个楼梯度跌落嘅时候，叶问就。救翻阿公儀就拉翻上嚟嘅时候，点知公儀就拱咗落去，然之后叶问即系平衡到自己，但系就踩烂咗地下块板啊嘛，所以叶问输咗。 系啊， 佢哋两个系咁样搭上咗，即系大家第一次认识，大家就系比武嚟嘅。 系 ，OK， 系。 但系跟住咧就系、是、呢个公老先生就曾经讲过一句嘢，就系话念念不忘必有回响，点知就喺佢两个身上应验咗，就系、是。即个戏入面就係讲緊叶问就成日都挂住公义。係咪呢个公义呢亦都因为好快就係个大弟子阿马三呢就即係错手都唔係错手啦总之就杀死咗佢爸爸啦係咪咁就令到佢就同佢两个结咗缘啦就係、是、呢个公义同佢个叫做师兄啦 马三 就结咗缘咁就要报仇。 係。 虽然个个都叫佢唔好报仇包括佢爸爸临死嘅时候都叫佢唔好报仇但佢就坚决一定要报仇。咁就到最后报咗仇啦去到香港啦。去到香港亦都遇返叶问但係叶问呢嗱我唔知究竟係因为咩因为个戏入面呢个位置都有少少模糊嘅如果大家有睇。嗰、那个模糊位系咩呢佢去搵公义坐低就话咩啊我真係好耐唔知仲有冇机会再见到你嚟呢一个64手呢啊呢、這个八卦掌64手系咪八卦掌啊应该系八卦掌啊、我唔记得咗八卦掌定系咩啦。 八卦形意门掌。 OK, 咁话想有冇机会再睇一次64手呢咁跟住公义就话唔会啦。然之后老姜即係佢有个近身嘅侍从就好好打㗎嘛嗰、那个侍卫就话公家唔系冇人仲有一个人嘅。原来公老太爷就仲有一个唔知阿哥定系细佬㗎嘛、就喺香港㗎嘛。咁去打咗个招呼咁但係呢呢个人就话我唔会再出手㗎啦算啦咁样。但係公义呢公若梅呢真系章子怡嗰个角色又系死都唔肯出手噶嘛，因为佢就系叫咩啊，成为咗尼姑嘛，佢为咗可以报仇，佢就话不传后， 不受 不嫁不受徒， 系啦，不嫁不受徒，咁样啊嘛。咁点知到最后佢报咗仇之后，佢就真系冇再使出佢嘅功夫啦、 哦。 到最后亦都系病死咗嘅，应该系、 嗯嗯， 就系话佢应该系即系个戏入边少少含糊地讲咗，就系佢同马三决斗嘅时候系 严重内伤， 严重内伤， 系。 然之后就话佢成日都要吸毒啊，跟住到最后就系话冇见佢一排，然之后就佢就已经死咗啦。原本就话佢唔再做医生啦，因为佢系一个医师嚟噶嘛， 咁而 佢就唔再做医师啦。嗰几个月之后冇耐就坏死咗啦。佢原本就阿公义就话自己要翻北方嘅，但系点知佢已经死咗啦。咁呢个就系到最后阿公义死咗啦。咁但系叶问个古仔又继续嘅，叶问冇死到啊嘛，系嘛？咁叶问就继续发扬光大佢嗰个武术啦，佢香港有佢嘅武馆啊，继续授徒啦。个古仔就咁样完咗啦。 嗱。 所谓嘅古仔咁样完咗咧，我都系话应该话个电影系咁样完咗啫。个古仔系咪完咗咧？点解我今日一嚟我想叫你讲咧，或者我叫任何人讲都得啦、嗯。我想揾个人坐低喺度，老老实实话俾我听，究竟一代宗师个古仔系乜嘢？我唔相信有人讲得到啊！ 个古仔系乜嘢？但系你头先讲咗已经系佢个故事嘅主要 内容。我系讲咗有啲事件发生，但系呢个唔系一个古仔嚟噶。 这个 我认为是我直话直说啦，我想悭翻大家啲时间。 即系一个叙事嘅过程啊，我咩咁讲？ 我唔知啊，咁你乜嘢都系叙事嘅过程噶啦，由你出世开始讲，你出世，你读小学，你读中学，你读演艺学院，你而家拍紧电视剧，呢啲都系啊。咁我使唔使全部都讲先？又或者我点解要拣嗰啲嘢先？即系我系有选择过，然之后我想讲一个古仔啊嘛。 系啊系啊。 咁你到最后系讲呢一个古仔啊嘛。咁呢一个古仔系咩先？呢、这个古仔嘅主题系咩先？ 嗯。 嗱，头先我哋听众有听我讲啦。你如果你有睇过戏嘅时候，你有冇发觉咧？我有一个角色完全冇提过啊，一线天。 嗯。 张震饰演一线天喺个戏入边系有出现过噶。 系。 喺香港开咗个唔知咩白玫瑰理发店啊嘛。 系。百玫瑰理发店系 我头先一路讲嗰个古仔，我冇提过呢个人嘅，冇、提过佢个古仔嘅。点解个戏入边有咁样一段啊？嗱，我到最后我 post 呢扎嘢，我咁样讲呢扎嘢出嚟，我系想大家首先思考一个问题，就系、究竟个古仔系乜？我唔系话我冇古仔，你如果你揾到一个一条主线，你讲话呢个戏成个系讲呢一样嘢嘅啫，系呢一个古仔嘅啫。咁我哋有得继续讲落去，如果唔系话咧，我哋好难继续讲落去。 如果我话个主线系喺公义度，即系佢 咁，即系话你系咪话公义系主角啊？ 如果啊， 系 如果佢系一个主角嘅话，我哋可以尝试咁样去揾个起承转合嘅话，即系话公义佢个爸爸俾马三杀咗之后，跟住佢做报仇，个转喺佢报到仇嗰度得唔得啊？ 得啊，咁后面嗰段戏我嚟做咩？ 起承转合合咯， 合即系合咗大半个戏，个几钟系嘛？咁我冇话唔得嘅，咁梗系得啦。成个戏讲一个人个报仇，咁梗系得啦。 所以我咪话咯，如果用我哋即系我哋之前讨论剧本嘅方式，用起承转合去揾嘅时候，可能呢个剧本唔系，我哋就会觉得佢好似叙事咁样啦。即系点解你话我、可能佢唔成一个故事嘅原因，会唔会系就系佢而家变咗叙事咯？将啲事件一件事一件事咁样摆出嚟咯。 但系都应该有一个主体噶，即系嗱呢个戏，老实讲，我谂大家都听过嗰啲制作特辑啊，或者点啊，呢套系搞好耐噶嘛， 系啊，八年啊嘛，好似 系啊， 系啊， 即系你谂下，阿张震系已经学佢嗰、那个唔知八卦掌定系乜嘢啦，佢又系学咗门功夫噶嘛，佢、学到可以代表佢师傅出战噶嘛，去打比赛噶嘛，赢噶嘛，大佬啊，你谂下花几多精力喺嗰度，但系一线天嗰个角色，我头先提都冇提过。大佬啊，我今日我就好斗胆咁样讲，我唔知点解佢会喺金像奖度攞最佳编剧呢个戏。 嗯 ，OK， 可能我系唔识戏啦。如果你觉得戏唔系古仔嘅话，点解我叫讲古仔呢？就系、我认为我当年喺 UCLA 读书嘅时候咧、我好记得我第一日开学典礼， 系 个校长，即系我哋 UCLA 个我哋叫School of Theatre Film and Television。 嗯。 咁就係個校長，係、啦，就因為我哋係三個 school 係一齊嘛。咁、個校長出嚟就係話：大家知唔知道大家嘅責任係咩啊？我哋喺呢一行，我哋坐喺度嘅有設計師、有演員、有編劇、有導演、有 cinematographer，OK，、有燈光師，所有人你嘅責任只得一個，講故仔。 嗯哼， 完啦，所有人都係做緊呢樣嘢嘅啫。我唔理你系做咩，你做衫嘅都系讲故仔， 系， 因为你个衫帮唔到讲嗰个故仔嘅话，你斋做一个 artwork 出嚟，而嗰个唔系一个 design 咧，嗱，我唔知道大家知唔知道一个分别啊、一个 artwork 同一个 design 嘅分别，你 serve 一个 purpose 噶嘛， 而所有做戏嘅人都系做紧一样嘢，讲故仔。 系啊，系啊。 如果我哋搞唔掂讲故仔呢样嘢嘅话咧，嗰、那个戏咧就一定出事噶啦、 嗯。 我点解一开始我叫你讲个故仔咧？就系、是、我认为个故仔系有问题。 如果个主线喺翻叶问度咧， 个主线啊，梗系喺叶问度啦。即系如果呢个戏个主线唔喺叶问度嘅话，冇人去睇咁滞啦，我估 系 咪？即系个个人都系谂住睇咗叶问一、叶问二、叶问三。 但系叶问发生嘅事又唔系啲，即系冇，好似唔系每一样嘢都系佢需要知嘅事咯，变咗系。 你先喺个戏入边， 系啊，喺呢个戏 其他发生嘅事件， 系啊，喺一个 特别系一线天咁样先算啦，系、咪？即系呢个我都唔系最大嘅 concern。因为到最后呢其实我深刻有一个答案嘅。如果话成个一代宗师系有一个故仔、一个中心思想，系、一件事嚟嘅，有冇一样咁嘅嘢呢？其实深刻有嘅，我觉得我都可以讲得到出嚟嘅。暂时我唔讲住啊。 嗯。 但系呢，即系而家你话叶问系个主角，我想知道究竟呢一套系一套武侠片啦、啊，系一套传记啊，系一套爱情小品啦、啊，定还是系咩嚟嘅咧？你明唔明点解我咁问啊？ 我明。 即系佢有几样嘢、 其实每样都有嘅，又真系。 每样都有。即系点解突然间应该唔系咁啊？我认识嘅王家卫嘅电影，虽然我话唔系好熟，但系唔系啲咁样埋弄堆砌，然之后好似有啲嘢炒埋一碟咁样啊？ 嗯。 我衰啲讲，我觉得根本个戏就系而家有啲嘢炒埋一碟。我唔系话套戏唔好睇啊！我睇嘅时候我睇得几开心噶，又好靓。 系。 系咪？我觉得哇，几诗情画意啊！ 系。真系好靓。 我觉得 OK，、但系。你话呢一个戏攞最佳编剧咧，我就真系好有保留啦。 嗯， 即系究竟知唔知道咩系古仔嘅咧？ 系， 即系咁样讲古仔嘅咩？我认为唔系咁样讲古仔嘅。OK， 咁我而家讲翻个戏，究竟个古仔系咩咧？你谂下个戏一开始系点样引导个戏应该嘅主角就系、是、叶问，点样引导佢出嚟啊？就系讲呢个阿公老先生要想办法喺南方呢度揾一个人出嚟啊嘛。 嗯， 系嘛？ 但佢一开始就有一段打嚟打去噶啦嘛，叶问自己同一扎人系。 系啦，嗱，嗰段即系我哋先别论点解导演要咁样决定，就系、是、一开始有一场打啦， 即系叶问好劲咁样打败晒所有人。 系啦，跟住就有一个好好打嘅人出嚟。嗰一场戏究竟系实际喺时序上喺边度嚟嘅咧？就我哋不得而知啦。总之就系要表现咗叶问呢个人好好打啦， 是很劲 力。因为成个戏入边最重要嘅打斗场面系呢一场啫嘛。 嗯， 得几场打戏嘅啫嘛。嗱，第一我系唔同意，因为好多人咧，即系同我讲咧，就好中意睇戏咁样睇，我唔会咁睇戏真系。我去走去睇到唔知咩电影啊，得三场打 ，OK， 我明白你可能睇戏你好想睇，但系我最想睇嘅系戏咯。 嗯嗯。 咁嗰几场打，当然打斗都系最基本嘅戏剧啦，因为系咩啊？冲突啊嘛，有赢有输啊嘛，有难度啊嘛。即系我想睇佢点样 overcome 啲 obstacles 啊嘛，咁我咪睇佢打咯。咁再加埋叶问系无敌嘅，其实冇乜好睇噶嗰场戏， 系 咪先？咁所以点解要令到佢嗰个对手咁劲啊嘛？有个好劲嘅对手噶嘛， 系咪？ 咁所以先令到嗰场戏好睇啲啊嘛。咁、但系呢个唔系个重点， 系 即系总之就系话你有几多场打戏同个戏好唔好睇系冇一个100% 嘅关 系。 系 OK， 所以不论呢样嘢系乜嘢，咁好啦，你个古仔一开始原来系讲阿叶问佢而家。被迫委托重任就是代表南方， 嗯， 成为南方的武术一统，就是有个叫首领咁样啦 ，whatever 啦。咁佢就同呢一个啊公老先生就去斗智斗力啦。佢话唔系比武，系斗想法啊嘛。佢话斗想法就点样可以搣开嗰个饼啊嘛。咁到最后佢真系赢咗啦，赢咗咁跟住点咧？佢统一咗南方嘅所有武术 啊， 唔系啊，跟住又日军侵华啦，佢又好潦倒啦。 嗯、 跟住佢又去咗香港啦，喺香港度教徒弟啦，咁冇咯佢个故仔。 咁我想问咯，如果即系我哋有时睇啲传记咧，个起承转合系咪都好强烈嘅咧？即系如果传记有时系可能佢一生人可能系冇乜事情令到佢有转捩点噶，但系只不过佢可能一直做紧一啲好伟绩嘅嘢，一直都做紧一啲嘢。咁如果传记可唔可以个起承转合系淡化咗噶？即系会唔会咁样噶？ 咁嗱就好 depends 啦，好 depends 嘅意思系咩咧？即系如果而家有人话啊，我突然间咧，我觉得要帮阿黄晓初写个传记啊，即系写嚟做乜啫？边人有兴趣啫？冇人想知啊！因为根本嗰个古仔都唔值得讲啦，系嘛？ 点解？点解我要帮？ 识咗我啦， 识咗你啊！直情系我人生一大点啦，系咩点就大家自己谂啦。但系个问题系，你谂下，你谂下，任何一个人物，我哋要帮佢写个传记，咁系唔系嗰个人物值得讲啊？ 嗯， 通常都系。咁我人物值得讲嗰样嘢系咩啦？即系你同我讲话呢个人咧，佢天生咧就系无敌嘅。 咁嗰样嘢都系讲翻落去故事嗰度，即系可能最终有一个 message 要带出嚟，就系呢个人有啲咩啊？positive 嘅信息值得我哋去分享嘅，即系都会有呢一样嘢先至形成一个传记啦。 都我唔知系咪一定 positive， 但系信息就一定有， 系嘛， 即系可以系 negative 噶。 系， 我唔系话呢个世界即系一定要 positive 定系一定要 negative，我唔系咁样讲，只不过系有阵时作为戏剧艺术家，不论你电影又好，舞台剧又好，我哋只不过系想我笼统咁讲啦，就系、是、将人性嘅某一啲地方攞出嚟俾大家经验啊吓。经验完之后，我哋有一个决定，即系个观众啊，有一个决定，或者有一个领悟，咁呢个就已经够啦。 嗯， 即系我认为系咁样嘅。咁如果你讲话啊，从前有个小明咯，佢就唔系几乖嘅，佢读书啊，佢一事无成啊，咁有一日就佢就死咗，咁完咗啦个故仔。但系呢个故仔有冇价值讲呢？ 但是嗱，葉問呢個故事咧，其實喺過去嘅我諗五六七年啦，都 keep 住有好多嘅電影啊或者電視出現咗啦。咁我覺得咧，葉問係真係值得分享嘅呢、這個人物係，即係佢發揚光大詠春嗰個概念啦，而詠春本身嘅概念又真係好值得去分享。我覺得呢個傳記絕對可以做一個電影，做一個故事出嚟嘅。 我同意啊，不如我又突然間我調翻轉頭講啊，如果葉問第一集、第二集、第三集係冇出現到嘅，香港人唔知道葉問係李小龍嘅師傅，唔知嘅，即係當時葉問第一集出嘅時候都唔知噶啦， 係 啲宣傳話俾大家知嘅啫，係嘛？咁跟住我哋先知道，原來王家衛同時拍緊嘅，哇，好勁喎！俾人攞咗嚟做宣傳添， 係 咪？咁如果我哋完全唔知嘅，跟住你走去睇個故仔，哦，有個人叫葉問。佢咧就統一咗南方拳，就有個北方嘅師傅嚟到，咁咧就同佢比試啦，即係都唔係比武啦。佢贏咗，佢統一咗南方拳。日軍侵華，佢鍾意咗人哋個女，然之後嚟到香港，自己有個老婆，老婆喺佛山，自己有仔女，嚟到香港啊想揾翻嗰個女仔，揾翻個女仔，個女仔又唔再練武啦。然之後嗰個女仔死咗，跟住佢繼續教拳。呢、這個故仔講嚟做乜啊？ 嗯，即系呢一个版本， 你明我讲，你明我讲话呢个古仔讲嚟做咩？如果大家唔系因为叶问一二三，我哋知道叶问呢个人有几劲嘅话，呢个古仔我哋就咁睇嗰阵时系咪拗头啊？ 嗯，如果系冇认识嘅话， 你会唔会系呢个古仔想同我讲一个老道嘅练武之人啊？ 系， 如果你系想咁讲呢样嘢，个古仔又唔同讲法噶咯，系嘛？有另外一个讲法噶咯，即系完全用第二个 perspective 去睇。但系究竟而家个戏嗰个 perspective 系咩呢？导演编剧选择紧讲啲咩咧？我唔知道。 嗯哼， 套戏好靓啊！我都觉得睇嘅时候我几中意啊。但个问题你论剧本 ，sorry， 我唔认为嗰个系一个好剧本。 哦，我真系想攞多几套王家卫嘅戏嚟讲。 唔系有啲其他戏个剧本系好啲噶， 系啊， 即系个古仔系成型啲噶。头先你一开始话有古仔有起承转合 ，I doubt。即系我怀疑咯， 唔系我都冇讲到个转嘅，事实上真系都讲唔到嘅。 冇，我唔知啊。嗰、那个古仔就系讲叶问， 但反而个转系可能张智嘅角色会有一啲咯，会有一条佢自己起承转合嘅 line 咯。当然啦，每一个主要角色通常都有嘅，只不过佢嗰条线够唔够力，够唔够承托起成个戏？我哋一套电影两个钟、三个钟咁样，够唔够力承托起成套戏？而家叶问嗰条线。嗰、那個故仔究竟係乜嘢故仔？究竟係佢係你係想佢即係係風流成性多情，但係佢又好內斂嘅，好 重情 嘅，係啦。定還是係想講佢為咗發揚武術咧，佢就即係專登去識阿公義，然之後咧就想學埋佢嗰啲武術，然之後就發揚光大啦。我記得葉問一二呢兩集咧出嘅時候咧，好多人都 comment 咧，即係甚至係有啲葉家嘅後人都話：嗰、那個故仔唔係真嘅，嗰啲都唔係真嘅。 啊哈！ 嗱，當然啦，我哋知道就係我哋如果 要做一套戏，有几多系一个戏剧处理嚟嘅？即系嗰个同 系绝对容许呢一个空间嘅事实。 我唔够胆讲容许定唔容许，我只系知道我作为一个戏剧工作者咧，如果我系想写一个传记，我会尽量忠于原本嗰个人物，但系我希望将佢某一啲 element 放大到一个合理嘅水平，令到佢成戏啊嘛。 系啊。 咁嗰样嘢系有一个戏剧化嘅处理噶嘛。 啱啊。 如果我哋下下都话哦嗰样嘢唔真实，你咁想睇真实，你唔打开个窗望落街。嗰啲咪真實咯，我哋就係唔想睇嗰啲嘢啊嘛，即係我哋係有某一個藝術上嘅處理，令到嗰樣嘢，咦，係呢個係戲嚟嘅喎，係嘛？即係我哋之前都提過啊，霍元甲嗰個古仔我哋講過啦，我唔再講啦，係咪？咁但係而家葉問呢個古仔究竟係乜嘢古仔咧？喺一代宗師入邊係講緊一樣乜嘢嘅咧？究竟佢係我要拯救地球，跟住拯救唔到，或者面對有個大魔王，定還是咩？我要將少林武術發揚光大。 嗯， 系咪有啲咁样嘅古仔噶？我哋坊间有啊，系咪？我哋睇佢做嘛，但系而家呢个戏我睇唔到。 呢一份系剧本，剧本有长有短，有深有浅，有好有坏。佢入边系文字，佢又系电影、短片、歌剧、舞台剧、电视剧、微电影，有戏剧就有佢。剧本。一劇之本，一劇之本，主持黄晓初、赖慧玲。 好啦，继续一劇之本嘅时间啦，继续有我 Winky 赖慧玲同埋阿初黄晓初喺度嘅。阿初，我哋今日讲嘅劇本咧就是一代宗师咯，想讲一劇之本。我哋今日讲嘅剧本咧， 我哋搞到要拍套戏出嚟，咁好不幸、啊。 就系一代宗师啦，咁啊，一代宗师嘅剧本，我哋啱啱就讲紧佢嘅一啲故事嗰、那个，可能嗰个传记形式啦，可唔可以咁讲啊？令到即系暗淡咗故事嗰样嘢啦。 我唔同意咯，即系譬如我讲我嘅故仔啦，我讲我黄晓初嘅故仔， 系 我讲我喺边度出世可能重要。我讲我幼稚园喺边度读可能重要， 嗯， 咁唔会系我某年某月某日去街市买橙系重要噶嘛， 嗯， 我唔会拣嗰啲嘢讲噶嘛，点解要拣嗰啲嘢讲啊？而家问题系点解要拣嗰啲嘢讲，令到佢堆砌埋一齐之后成为一个有机而系有某个真实性，因为如果我哋做人物传记嘅话。咁嗰一个真实性系有意思啊，系咪？ 嗯、 然之后再加埋一啲戏剧上嘅处理，令到我哋系视听之余，亦都同时我哋明白咗一啲真实啊嘛。 系 咁啊，最好啦。 嗯。 咁但系而家一代宗师嗰个戏就系唔系咯，即系唔关事啊。你话嗰个传记真实，咁我又唔见得佢有几真实、啊。相对地，你如果睇翻叶问三啊，你睇下嗱，第一黄秋生。去处理叶问嗰个角色，佢连个口音都做埋，咁嗰个真实可能仲真实啦、 啊。 第一、 啊， 第二，我记得我睇过啲报道话咧，叶问三个古仔咧系真实性强好多噶，系、 嗯、 即系真噶嗰啲事件好多都系、 嗯。 喂，你相对地睇叶问三咧，我认为佢个戏剧性系低啲嘅话咧，我反而可以接受、啊。 嗯，因为佢嗰个真实性好强，即 系 佢嗰个 重量系即系。保存嗰个真实性，真正嗰个故仔系点样？有啲咩事发生，佢尽量去做。但系你都唔会无啦啦中间讲佢去咩买包橙咁样噶嘛？冇、意思噶嘛？如果你无端端走去嗰日佢 即系都系嗰个成嘅问题啦。即系中间发生嘅事系咪真系可以促进到嗰个信息嘅带出嚟咧？或者系个转嘅发生咧？即系总会有呢啲情况出现嘅。 所以咧。虽然咧，我头先前半段成个我哋嘅节目啦成个头半段我喺度话喂。一代宗师唔成戏喎，唔成古仔喎。咁我下半节呢半节咧，我就讲下我真正嘅睇法，同埋究竟呢个戏个价值喺边度？ 嗯， 即系佢系唔系完全一文不值咧？就唔完全系嘅。 系咯。 所以我嚟到而家先讲啊。究竟成个戏个主角系咩咧？嗱，我谂冇人会突然间走出嚟同我拗话成个戏个主角系唔系叶问噶、啊 嗯， 个个人都认为系叶问噶、啊 嗯。 好啦，我而家就想讲，我想试下唔系叶问。嗱，我唔系讲紧改个戏啊，我系讲紧而家呢个故仔嘅主角系咩？亦都好不幸地，我个答案唔系一个人，我个答案咧系呢个戏嘅主角咧系一个武林啊。 哦， 个武林就系个主角。 Uh-huh. 如果我唔系有一个咁样嘅角度去睇嘅话咧，好多角色咧都系冇必要嘅。 哦、 一线天系嘛？就算你讲马三嗰个角色， 嗯， 即系马三嗰个角色，佢到最后都系挣扎求存。 即係師傅同佢講話，叫佢回頭是岸嘛，基本上就係叫佢回頭是岸啦。到佢同章子怡對打嗰場，佢先至話誒，當日我唔明，我而家明啦咁樣嘛。 哦、 即係佢唔係話我而家明啊，佢話佢後來先至明白係點解要回頭咁樣。即係係講緊呢啲唔同嘅師傅啊，即係呢啲每一個人都成為一個深刻一個大師啦。佢點樣生存落去？而嗰個武林係點樣由當時嘅一個武林係一個金流，到最後葉問係喺一個唔知乜嘢廠嘅天台嗰度教拳， 係 佢嘅一個即係叫做紅顏知己，就因為某啲原因就唔再教功夫啦， 係即係 成為一個醫生，到最後就鬱鬱寡終啦，都叫做係咪？咁有個叫一線天就開咗間理髮店。咁都唔係武術就發揚光大啊！但係佢繼續生存緊，嗰、那個武術繼續喺嗰度存在緊，有啲消失咗，有啲繼續存在。呢個係一個時代嘅洪流， 即係有啲用另一個方式存在。係 啊，個世界一路改變，個、 嗯、 武林喺度改變緊。 係 成個戲係想描述一個武林嘅歷史啊！喺呢一段時間嗰、那個嗰、那個變遷入邊， 係 咁，但係我覺得。点解要由呢、這个？即系我唔系话唔可以啊！即系叶问呢个角度咧，去睇呢个成个武林，而我点样去令到呢样嘢再简单啲、清晰啲同埋有效一啲？ 即系如果咁样谂翻成个故事，又真系好个主角如果系咗个武林嘅时候，成件事系成立咗好多噶嘛？咁。调翻转头，如果咁样讲，我觉得个角度，即系嗰个你话用叶问，即系可能我哋大部分人睇呢个故事都会觉得，哦，主角应该系叶问啦，用叶问的角度去睇呢个武林。但系其实呢样嘢又唔系真系咁浓烈嘅啫。 我觉得嗰、那个即系而家呢一个戏继续讨论落去，或者再可以我又好斗胆咁讲，系点样去改善佢、改进佢嘅话咧，就系、是、虽然我话个戏个主角可以系武林，但系 theoretically。是冇得做嘅呢样嘢，点解？因为个武林系冇自己嘅 action 噶嘛， 佢、 冇自己行为行动噶嘛。 主动先啦， 呢个武林嘅行为行动系个发展啊，个点讲啊，个形态化系喺在于呢啲喺个武林入边嘅人，或者个关心个武林嘅人如何执行呢个意愿啊嘛。所以个武林就系叶问，个武林就系呢几个大师傅， 嗯， 系咪？即呢个就系个武林嘅意愿啊嘛，因为如果个武林就系由呢啲人组成嘛，佢哋嘅意愿就系呢个武林咯。好啦，咁究竟呢个武林对于叶问嚟讲有咩意义啦？ 唔系、啊，但系你头先呢番说话，我系某程度上面系认同嘅，即系武林冇一个主动性去干一啲乜嘢出嚟、啊，但系即系如果。一个主角论的时候，个主角放翻喺武林嗰度，调翻转头，所有嘅角色都系佢需要知道嘅嘢，都系佢嘅一部分嚟嘅。咁呢啲嘢都系推进紧佢嘅发展嚟嘅。就算佢冇，佢唔系一个主动嘅人物，但系其实都系成立嘅。 我明啊，但系如果呢样嘢真系成立嘅话，第一样嘢就系呢个戏应该有更加多唔同嘅师傅咯。 哦，即系更加多门派行出嚟啦。 可唔可以咁讲先？即系如果我话呢个戏，我想。即系我就当呢个戏系，我哋睇下喺过去呢一百年中国嘅武林嘅变迁啦。咁我哋系唔系睇下好多唔同嘅师傅啊？讲下少林嘅武术啊，讲下突然间又讲下北方嘅拳术啊，得啊，得呢个突然间变咗套做一套纪录片添，可以系，但系就唔系啊嘛。 剧之本主持黄晓初、赖慧玲。 套戏叫《一代宗师》，究竟一代宗师系讲紧边个咧？严格嚟讲咧，唔系啊，我就 系 觉得唔系叶问啊。一代宗师根本呢四隻字，如果我哋作为普通观众系觉得啊系讲紧叶问啊，梗系啱啦。但系如果你话俾我听，王家卫讲一代宗师呢四隻字，净系讲叶问一个人嘅话咧，我谂大家太过低估王家卫。 嗯， 即系嗱，我平时好憎做呢样嘢，真系夹硬硬塞人哋点样谂。即系我觉得冇理由系咧，如果系嘅话，佢戏唔会咁样啦。 即系一代宗师系讲紧成个武林。 哇，好复杂啊！突然之间呢套戏 系啊，我突然间我讲到好复杂咁，但系其实嗰样嘢应该简单嘅，即系你哋如果听开，大家听众听开我节目，你知道我好简单直接嘅，我唔中意即系好迂回咁样。只不过系话一代宗师如果净系讲紧叶问呢个人嘅话咧，呢个戏就大件事啦。呢、這个戏就系完全不成戏嘅， 系啊， 即系你谂下，讲一个一代宗师，佢由一开始啲人叫佢，你可唔可以代表南方出战啊？佢话：，诶、哎，我何德何能啊，唔好啦。跟住下一场走咗去打，扮嘢，OK， 去打啦，赢咗啦，赢咗，跟住日军侵华啦，诶、哎，原来废柴嚟嘅，对住日军都系要匿埋噶啦，系、咪？又系去金楼嗰度执埋啲送头送尾，系嘛？跟住走咗嚟香港啦，挂住沟女，系咪？都唔系研究武术嘅，挂住沟女啫嘛。好啦。沟完女啦，点知个老婆啊，原来仲喺佛山嘅，系咪？咁啊，又唔翻去探个老婆，老婆死埋啦，佢下半生人冇踏足过佛山，系咪？ 变咗香港落地生根， 变咗喺香港落地生根，然之后咧就开间武馆仔咁样教下人功夫咁样，呢个系一代宗师。OK， 或者可以系呢、這个都仲系一代宗师，你睇下佢嘅人生咁坎坷。都仲系一代宗师，呢、這个古仔几得意。我头先讲呢个，咁你就唔好同我讲一线天啦。你明唔明点解我对住嗰个古仔嗰、那个成样嘢作为一个剧本，我觉得唔系咁样啦。点解唔可以好啲啫？即系你系咪揾咗嗰个演员，叫咗佢练咗几年功夫，你一定要俾几场戏佢啫？即系佢唯一一场搭上咗嘅就系同张智怡喺架火车度，然之后冇啦。 系 冇噶啦， 哎呀，我想揾王家卫嚟讲下， 我都想啊， 我真系好想啊， 又睇下会点。 我听完你咁讲之后，我好想听下佢点样讲。即系因为一个剧本，你行一代宗师，事实上你真系应该系有一个人，你认为佢系一代宗师，或者我哋喺呢个武林度去追寻一个一代宗师出嚟嘅，但系好似好多嘅分支，令到呢个故事好似又唔系咁简单咯。 即系我又系好斗胆咁样讲啦。如果你真系走去问王家卫，王家卫都唔会同你讲话一代宗师系叶问嘅，一代宗师系佢哋个个都系一代宗师，就系讲个武林啊嘛。即系点解要咁样 illustrate， 要去讲公义呢个角色，佢咁样忍辱负重，然之后到最后佢即系叫做成为一个修道嘅人，成为一个尼姑削发，然之后又不传艺不嫁，系咪咁样？佢到最后系为咗咩先？你记住，张子怡唔系报仇 吓，唔系报仇。 有一样嘢好紧要噶，佢报仇系好重要，但系佢到最后同马三嗰场戏打完之后咧。马三讲咗句嘢，马三话咩啊？马三话公家嘅嘢我还翻俾你啦。然之后公义答咩啊？公若梅真系张智怡答话，唔系你还翻俾我，系我自己攞翻嘅。佢嗰场系一嚟到见到马三讲咩啊？公家嘅嘢而家喺你身上，你俾翻我。佢要攞翻佢嘅嘢，因为公家嘅嘢即系佢嘅武术，唔可以留喺啲唔正当嘅人手上。所以佢攞翻。即系我嘅理解系咁啦，我唔知系咪啊？大家听众可以唔同意我。到最后佢打赢咗马三，马三死啦。佢话我已经还咗啦，佢话唔系你还咗，系我自己攞翻，公家嘅而家留翻喺公家手上，不传艺，呢、這个一代宗师、你明唔明啊？即系嗰个一代宗师系喺好多人身上都有发展到出嚟，但系对唔住啊，对我嚟讲，我睇戏，你话我食古不化，死读书又好，乜都好啦，我觉得个戏系有唔完整嘅地方啊，咁样，即系 我突然之间想讲呢个戏嘅英文名啊， 系请 The Grand Master 系。 咁都系唔，佢唔系，即系我喺度谂紧，会系泛指几个人定系一个人咧？ 唔系咁英文冇 plural 啊，冇 s 啊，唔系 the grand masters 咁样，唔系咁样啊，系咪啊？一代宗师都唔系几代宗师啊，系咪？即系好多代好多个一抽抽咁攞出嚟咁样，唔系咁样啊？ 一群宗师 系咪先？但系点解呢咁多个人每一个都系一代宗师啊？即系佢都系咁样讲嗱。一线天嗰个角色，我哋头先我一路每一次提一线天我就火起啦，但系唔系，你调翻转头睇下，你睇下一线天嗰个角色，点解佢系一代宗师啊？佢原本系唔知啲咩秘密组织嘅嗰啲成员嚟噶嘛，跟住就打日本仔就唔知点样走咗嚟香港，就俾翻佢个秘密组织嗰啲人追杀啊嘛，但系佢好好打，就打走晒嗰啲人，到最后其中一个人走嚟，我冇记错嘅话，佢应该都系嚟追杀佢噶。就叫佢你可唔可以收我做徒弟啊咁样，然之后佢喺个理发店度就继续生存落去，然之后就继续教啲人啊嘛，即系个古仔应该系想咁讲啊，冇好清楚咁讲，但系哎呀，竟然有一个武功咁高强嘅人，只系匿埋咗喺一个理发店度，然之后继续传艺， 咁佢都係一代宗師啊。 係啊，如果咁樣就唔使咁嬲啦，即係佢呢個角色都成立啊。 但個問題最慘就係 喺呢個武林入 邊，你話我蒙塞又好乜都好啦，即係我集集都同你講就係一個主角起承轉合。 武林咯，武林 OK 喎，武林係個主角嘅話，我覺得所有角色都成立。 呢個係強詞奪理啫，即係我自己講都係講話，如果武林係主角，我自己講完都覺得自己強詞奪理啊。武林係冇一個， 我覺得舒服曬。 武林自己冇一個主觀意願，同埋佢冇行動啊嘛，佢唔可以係一個主角嚟噶，同埋咁。你记住一个主角的定义是什么，我再讲多次，因为我们不常提，所以我记得 好像有两集。 主角的定义是什么？第一，最主要执行行动行为的人。第二，过去最大 realization 的人。 嗯。 啊、这两个是最重 要的。他有啊，第二样有啊。 武林怎样有一个最大的 realization 啊，武林自己。唔得啦，系嘛？咁样讲唔通啦，即系所以通常嗰啲灾难片咧，嗰啲即系咁咩明日之后 ，the day after tomorrow 嗰啲咧，你当你话个主角系个大自然嘅时候咧，你就冇得好做啦，因为个大自然冇主观意愿噶。当然我哋可以好哲学咁样讲， 即系变咗做乜都得咯，反而 系啊，你点讲都得咯，即系你突然间将嗰样嘢好似灵性化层面咁样去讲，但系咁咪变咗令到嗰样嘢更加冇 interpretation 咯。即系你想点就点， 即系乜都得， 你 觉 得 点都得， 系啊，咁就难搞噶咯。 嗯， 到最后我都唔系话一代宗师呢个戏，即系成套电影就完全抹杀晒佢，靓得真系好紧要。但系我又好斗胆咁讲啊，如果你无啦啦行过戏院，即系唔知你知啊，突然间百老汇电影中心有个唔知印度嘅导演黄晓初导到。The Grand Masters 咁样，跟住有个唔知咩演员做有条友叫叶问，你冇听过？跟住走入去睇，跳嚟跳去系好靓啊！嘥咗好多钱，烧咗好多银子，你翻出嚟你叫唔叫人睇咧？ 嗯， 即系而家系，我觉得有好多人就系因为啊，嗰度系王家卫啊，一定劲啊，唔敢讲佢唔得咁样，好似即系我唔系要挑战啊。但系唔得嘅，咪攞出嚟讲咯，做乜啫？我对住所有朋友我都系 唔系我，因为我真系会谂咧，佢有咁高嘅资历，咁多年嘅地位，会唔会有一啲系已经系超越咗？可能我哋认为一个故事系起承转合，一个主角论嘅嘢，佢可能去试紧一啲其他嘢，而嗰啲嘢唔等于唔 work 过，因为你成日都讲啦，即系可能起承转合一个主角论呢啲嘢系我哋嘅坚持嚟嘅啫，可能有其他 系我就你都冇 系你 嘅 坚 持 嚟嘅，我冇任何坚持， 你唔好执咗佢啊！ 咁其他人可能有佢其他对于故事或者一个电影，即系佢哋可能觉得电影唔需要系说故事噶，即系佢哋可以有呢个睇法噶。即系我尝试从佢哋嘅角度，更加啲大师级嘅时候，我先尝试会去更加去，因为佢哋应该有啲嘢试咗好多年，有啲新嘅嘢可能行紧出嚟嘅，我唔知道。咁所以我会想从佢嘅角度去谂下咯。 系啊， 即系所以你话如果我佢个一个主角论可能佢有嘅，但系放喺个武林度，就算唔系一个主动嘅角色，可能系有啲嘢 work 噶。 我唔否认你头先讲嗰样嘢，因为我自己都系咁样嘅，即系你做某一样嘢个规矩系咁，即系人哋话俾你听个 regulation 系咁，个习惯系咁，然之后你做咗，你觉得喂咁样好闷啊，你想跳出个框框得唔得？ 系。 咁而家你睇完之后一代宗师啦，我想问你得到啲乜嘢咧？即系呢个先至系最紧要啊嘛？点解嗰个所谓嘅嗰个所谓嘅起承转合同埋一个主角嗰样嘢个重点系咩？系你我都系嗰句，你可以话我读死书，你可以话我学院派，但系个问题就系话会令到个戏扎实啲，同埋我哋有一个统一啲嘅角度啊嘛。 系 我而家唔系话唔可以有一线天嗰个角色，唔可以有公义嗰个角色，但系论古仔。应该系有办法改到嗰样嘢，令到件事更加好嘅。如果我哋将嗰个主角我哋收窄翻，去翻系武林同叶问嘅关系，叶问作为佢深刻承受咗一个叫南方拳代表嘅一个咁样嘅。